小王子说：“ 你好。” 扳道工说：“ 你好。”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 我一包包的分选旅客，按每千人一包。我打发这些运载旅客的列车，一会儿发往右方，一会儿发往左方。 这时，一列灯火明亮的快车雷鸣般地响着，把扳道房震得颤颤悠悠。小王子说：“ 他们真匆忙啊，他们要寻找什么呢？” 扳道工说道：“ 开机车的人自己也不知道。” 于是，第二列灯火通明的快车又朝着相反的方向轰隆轰隆地开过去。小王子问：“ 他们怎么又回来了呢？”“ 他们不是原来那些人了，这是一次对开列车。”“ 他们不满意他们原来所住的地方吗？”“ 人们是从来也不会满意自己所在的地方的。” 此时，第三趟灯火明亮的快车又隆隆而过。“ 他们是在追随第一批旅客吗？”“ 他们什么也不追随，他们在里面睡觉或者是在打哈欠，只有孩子们把鼻子贴在玻璃窗上往外看。” 小王子说：“ 只有孩子知道他们自己在寻找什么，他们为一个布娃娃花费不少时间，这个布娃娃就成了很重要的东西。如果有人夺走他们的布娃娃，他们就哭泣。”“ 他们真幸运。” 你好，小王子说。“ 你好， 商人说道。这是一位贩卖能够止渴的精致药丸的商人，每周吞服一丸就不会感觉口渴。 小王子问：“你为什么卖这玩意儿？” 商人说：“ 这就大大的节约了时间，专家们计算过，这样每周可以节约53分钟。 那么用这53分钟做什么用呢？”“ 随便怎么用都行。”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：“ 我如果有53分钟可以支配，我就悠哉悠哉地向水泉走去。 这是我在沙漠上出了事故的第八天。我听着有关这个商人的故事，喝完了我所备用的最后一滴水。我对小王子说：“ 啊，你回忆的这些故事真美，可是我还没有修好我的飞机，我没有喝的了。假如我能够悠哉悠哉地走到水泉边去，我一定也会很高兴的。” 小王子对我说：“ 我的朋友狐狸。”“ 我的小家伙，现在还说什么狐狸？”“ 为什么？”“ 因为这儿就要渴死人了。” 他不理解我的思路，他回答我道：“即使快要死了，有过一个朋友也好啊，我就为我有过一个狐狸朋友而感到高兴。” 我自己思量着，他不顾危险，他从来不知道饥渴，只要有点阳光，他就满足了。他看着我，答复着我的思想：“ 我也渴了，我们去找一口井吧。” 我显出厌烦的样子，在茫茫的大沙漠上盲目地去找水井，真荒唐。然而，我们还是开始去寻找了。当我们默默地走了好几个小时以后，天黑了下来，星星开始发出光亮。由于渴，我有点发烧。我看着这些星星，像是在做梦一样。小王子的话 在我的脑海中跳来跳去。我问他，你也渴吗？ 他却不回答我的问题，只是对我说， 水对心也是有益处的。 我不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，可我也不作声。我知道不应该去问他。 他累了，他坐下来，我在他身旁坐下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又说道， 星星是很美的，因为有一朵人们看不到的花。 我回答说，当然。而我却默默地看着月光下沙漠的褶皱。 他又说道，沙漠是美的。 确实如此，我一直很喜欢沙漠，坐在一个沙丘上，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，但是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在默默地放着光芒。 小王子说，使沙漠更加美丽的，就是在某个角落里藏着一口井。 我很惊讶，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沙漠放着光芒。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住在一座古老的房子里，而且传说这个房子里埋藏着一个宝贝，当然从来没有任何人能发现这个宝贝，可能甚至也没有人去寻找过。但是这个宝贝使整个房子着了魔似的，我家的房子在他的心灵深处隐藏着一个秘密。 我对小王子说道， 是的，无论是房子、星星或是沙漠，使他们美丽的东西是看不见的。 小王子说，我真高兴，你和我的狐狸的看法一样。 小王子睡觉了，我就把他抱在怀里，又重新上路了。我很激动，就好像抱着一个脆弱的宝贝，就好像在地球上没有比这更脆弱的了。我借着月光，看着这惨白的面额，这双紧闭的眼睛，这随风飘动的缕缕头发。这时，我对自己说道，我所看到的仅仅是外表，最重要的是看不见的。 看到小王子稍稍张开的嘴唇露出一丝微笑，我又自言自语地说， 在这个熟睡了的小王子身上，使我非常感动的是他对他那朵花的忠诚，是在他心中闪烁的那朵玫瑰花的形象。这朵玫瑰花即使在小王子睡着了的时候，也像一盏灯的火焰一样，在他身上闪耀着光辉。这时我就感觉到他更加脆弱，应该保护灯焰，一阵风就可能把它吹灭。 于是就这样走着，我在黎明时发现了水井。